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020总统大选将展开国政议题攻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将在周六成军，确定由马政府最后一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张善政以及杜子君挂头牌，分别担任正副总召。当天记者会也会宣布首播的各分组召集人，上紧发条备战大选。韩国瑜幕僚透露，目前确定顾问团成员、财政组召集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宗，经济组成员有台经院前院长林建甫、台大国发所副教授杜正华，两岸与国际关系领域成员则有淡江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以及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祖嘉等人。此外，国防政策小组成员包括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顾问前海军上将陈永康、国安会前参事、空军中将田在迈等人，还积极邀请国民党智库召集人林玉芳以及各军种高阶退将加入集思广益。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也将进军国政顾问团。劳动部拍板建议行政院明年元旦开始调涨基本工资，月薪从23100元调升到23800元，涨700元，调幅3.03%，时薪从150元调到158元，调幅5.33%。商总理事赖正义今天痛批劳动部根本就是在硬干，他预估物价上涨风暴可能不用等到明年元旦。商总今天也陆续接到不少餐饮小吃业者电话，准备串联近期上街头抗议。赖正义也预估这肯定会冲击选情。对于基本工资调涨可能引爆物价上涨，全国产业总工会秘书长戴国荣表示，这是属于短空长多的现象，短期内势必会造成物价上涨。他呼吁劳动部跟工评会应该严密监控，因为时薪8元的调升冲击的是微型企业，如果大型的观光饭店、旅游以及餐饮业也跟着调涨，那就是趁机哄抬物价。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主持院会时拍板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明年度的国防经费，国防部主管109年度岁初编列3580亿，比今年度大增175亿，大约增加5.2%。如果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数533亿，共合计4113亿，比108年度相同基础增加314亿，大约增加8.3%，占今年5月预测的108年GDP 的2.3%。主计长朱泽民表示，明年度国防经费编列3580亿元，有三个部分，其中人员维持费用编列1662亿，作业维持费用作业预算958亿，军事投资编列960亿，军事投资部分比今年度增加62亿。中南部遭逢豪大雨侵袭，台南市淹水严重，经过市府勘查灾情之后，统计淹水超过30公分的有1300户，达到50公分的有多达800户。台南市副市长黄时姿今天在行政院会求援，希望中央比照去年0283淹水补助的标准提供水灾救助。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会后指出，院长苏贞昌表示，无论是台南、高雄，都是用统一标准来救助，统一淹水50公分的淹水户，由中央加发20000元淹水救助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0点，来到103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17亿。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下跌269点，跌幅1.30%，来到20385点。南韩今天是光复节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成为27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7点，成为8928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0点，来到25332点。新加坡海峡社报指数下跌43点，跌幅1.39%，来到3103点。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偏强，今天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台南市山区以及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苗栗、台中、台东山区以及嘉义、台南平地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大雨或豪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山区更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鲜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我们的幸福怎么能这样？ 飞碟首选强打新曾沛慈，怎么能这样？ 同一间房，亏欠时间的终究用寂寞来补偿。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8月19号郑英生。 暗恋万岁，天天的滋味，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快乐是自找的，不是你给我的，寂寞坦白了，谁说这样不道德。 沉沦是必要的，上升是无聊的，爱情是附属的，寂寞太吵了，快乐太近了，忧郁太放了，患者是重要的，清醒是明天的，失去是宿命的，变成附属了，我就是宿了，再也瞒不下来了，让头发乱了，让我放肆的唱歌。快乐是自找的，不是你给我的，诚实了，我对你也诚实了，是不是可以？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2:1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快乐是自找的， 不是要等别人给你的，但我们可以，我们希望可以给你快乐。 是的，就是希望呢，就是你，当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记得说啊，我打开飞碟电台，我打开飞碟联播网，可以带给你一些快乐。在昨天呢，我的粉丝团接到了一封私讯，然后这个私讯呢，就是他说我真的好不快乐哦，然后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摆脱这一些负面情绪呢？他的不快乐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什么是上班族吗？ 不是，不确定，我不确定是不是。 很多不快乐的来源就是家庭嘛，感情啊，跟人际关系，不是三大块吗？ 他的不快乐来源是现在新闻放送的反送中新闻。对啊，如果你现在也是，就是你是一直看新闻的重度使用者的话，有时候就是看这些新闻会让你的就是那个同感啊，就是什么同理心会暴增，然后觉得很难过。发生，譬如说发生了一些什么印尼海啸，然后发生什么四川什么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然后如果你一直抱一直抱一直抱，然后你每天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你真的会觉得天哪，就是好难过。然后过就是我现在在台湾过得很好，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些人，他们过得，他们被打，然后他们为了争取什么东西，觉得就是很悲惨。然后自己我也没有办法快乐起来，因为 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这样快乐，我对得起他们吗之类的，就是想太多这样子， 就是那个感情线被拉得太满了。 然后我觉得新闻媒体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 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框架啊，譬如说今天呢，就是我们一直报香港这个事件，一直报，然后它就会变得很重要。 嗯， 那如果今天呢，我们开始一直报，就是 韩国瑜到底有没有打麻将？ 对，好像他就一直报，它好像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报小浣熊，他今天笑了吗？ 对，就是这些都是经过那些编辑台选择过的、 筛选过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筛选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些东西会激起人的情绪。 嗯， 对。所以如果今天呢，我报一个好感觉更重要的事情，假设印度出兵克什米尔， 嗯， 然后在那边内陆进驻了70,000，就是重兵驻进这样子、嗯，然后开始可能跟中国跟巴基斯坦都要硬起来干这样子。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报？ 嗯， 然后。嗯，就是编辑台觉得那个东西离我们很远，然后激不起我们的情绪这样子、嗯、然后同样也是这个在美国有做过很多的研究，是在说为什么新闻会耗费大众的社会资源去报一个比如说一个小孩不见了、 嗯、 或是一个小孩被虐杀的事件、嗯、可是不会去关注一些其实更加严重，譬如说癌症就是那个死掉的人更多啊， 嗯， 对，可是新闻不会去报那个，然后新闻喜欢报传染病， 嗯， 然后那个传染病可能是狂牛症啊，什么禽流感啊，那个 你就喜欢报一些会引起你负面情绪波动很大的嘛， 对， 恐慌的， 对，但实际上就是譬如说糖尿病、癌症，然后死掉的人是比那些传染病多百倍、千倍有余的哦， 嗯。 但是不会报癌症，因为癌症怎样不 sexy 嘛，就不会引起你恐慌嘛、嗯、就是那个东西还太久了， 嗯， 可是传染病这种事情呢就会觉得啊很可怕会传染、 嗯、 对，然后可是通常大部分都是没有传染起来、 嗯、 然后或是最后死就死一两个人这样的、嗯、三个人的、 嗯、 对啊，就是大家不用这么认真的看待新闻啦，那些东西被选择过后， 所以你最后给他的建议是他请他暂时远离这些媒体 对、啊、 社群吗？ 他可是对啊，可是这个， 但他做得到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自己在他的私讯里面都讲到说，我知道我不应该看，然后他下面会有一句话反驳自己的想法说，可是我这样不看，不知道这些事情，真的于心不安，就是我可以这样子偏安心态活着吗？就是 come on，就是你能改变什么吗？你今天看了很多反送中，你能够跟习近平讲到话吗？ 嗯， 不行嘛，你在那边就是。杞人忧天什么呢？ 他就觉得不知道的时候是不知道、 嗯、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嗯、 我就不能再装作我不知道， 我没有要你不知道啊、嗯、你可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啊、 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看我不再关注是不是在假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没有啊，你就是知道啊，然后他又说在社群上面很多他的同温层就会转那些、 嗯、 比如说谁又被打了、嗯、有黑道然后有警察、嗯、什么什么的，就是然后那些他又觉得哦，同温层都是这些很负面的情绪。 嗯， 那、啊、你自己其实都知道，就是不要看啊。那、啊、你又，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明明都知道怎么做，可是你不去做这样子。야부러스러져어버버버지청남이돼버렸어순수파려도잔뜩보내는턱눈을감고잠시상상해네가날잃고나면넌얼마나我 觉得有时候啊，你必须要跟一些不同的朋友，就是你们彼此交换手机使用一下，因为你常用的，你就会一直浮现相关的东西出来。 对啊， 好，我们不要讲那么严肃，让人很惶恐的那些消息，让你很不安，让你每天看怎么又是这样又是这样难过。可能我很常看到的就是买东西，一直要引起我购物的兴趣，可是我。越点越滑它就越来越多。 对啊， 自从有一次有一天我的朋友欧马克拿我手机去滑了几下之后现在我手机页面有一半都是动物。 真的假的？ 就是以前因为你热爱无尾熊小浣熊、 啊、 这些动物，然后我是很少看动物的、嗯、就是狗跟猫那些我都很少看、 嗯、 所以动物根本就不会入侵到我的圈圈来、 嗯、 可是你滑过那一次之后现在它帮我自动砍掉了一半那种购物性的然后穿搭性的彩妆性的东西，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偶尔出现就是一个动物的脸， 那是不是很疗愈？ 对，你就觉得 快乐， 跟过去的生活好像不太一样哦。 就你一打开 Instagram 说他还对我笑， 就是那个是蛮惊喜的改变跟 surprise。 Yep， 但你不要跟 政治魔人交换你的手机， 哦，那可能 会更可怕。 我是说你去找一些这种风格的。 嗯嗯， 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相信 身边都是雷队友， 雷 上台报告很紧张， 太雷了。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我是三。 来喽，来喽，来喽！今天我们的五四三需要各位的电话支援哦。 02-23639955 23639955。 今天连续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的上班族五四三，不管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打电话进来五四三。第二小时是好久不见的美眉漂亮， 是呀。 来，嗨，你是谁？ 喂，你好。 你是？ 那我是高雄的马鲁。 嗨，马鲁。 我来分享一个我们公司的五四三。 请说。 那个我们的货车冷气坏了好几天了，可是一直不去修。 货车冷气坏不去修？ 对啊，热死了。 可是你必须要开车。 对啊，因为要送货啊。 那要怎么样公司才愿意送去修？ 不是，你知道很好笑，那个叫什么保养厂啊？保养厂因为高雄最近在下雨，然后保养厂就说要等天气好才能修。 哦， 欸，高雄下雨，雨是不是已经下很久了？ 对对对对对。 天哪！ 而且前几天就是晚上那个雷啊，吓死人了。 啊！ 那个雷就好像两台就是大卡车在里面捡推撞一样。 好夸张哦！好可怕哦！ 真的是不 over， 我们家的猫都吓死了。 嗯。 那今天还是下雨吗？ 今天没有，今天就是偶尔有一小块雨飘过来这样。 嗯。 希望你的车赶快有冷气， 啊，因为蛮尴尬的。因为如果说纯粹大太阳那就算了，可是下雨的时候 你又不能开车窗，对啊， 对，然后又很热，我们其他的师傅也都骂死了。 而且太热，然后外面又很湿，然后整个起雾气，会不会？ 对对对，会有点危险。 嗯嗯嗯， 所以为了不起雾，还要把窗户开个小缝。 嗯。好的，好的，马路行车安全。 好 ，OK， 谢谢，拜拜， 拜。0223639955。昨天晚上我遇到了新朋友，新朋友跟我约定说，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我们就等， 看他是不是个实现诺言的人， 是不是言而有信的人。你好， 喂， 嗨， 你好， 你是？ 哇，我打进来了 ，Yes， 我是那个，陶陶， 新朋友吗 ？Yes， 陶陶， 我昨天晚上就是有见到马克。 嗯 ，Yeah， 我打进来了耶，嗨， 老陶，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现在上班。 你上的什么班呢？ 我在皮革工作室上班。 哦，皮革工作室哦。 对，然后等一下，我们老板要用虾皮直播。 三点 啊，对，三点的时候我们要用虾皮直播卖东西。 哎，那个每次直播真的有卖到东西吗？ 嗯， 每次直播真的有卖掉东西吗？ 有，可是因为刚开始，所以效果好像还没有到很好。 哇哦！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功能还不错。 好的。 对。 谢谢你言而有信的打电话进来。 哇，真的打通了，我好开心哦！ 明明就很 简单，昨天就是很紧张，什么话都讲不出来。 不是，他是新朋友，就第一次，难免就是很兴奋啊。 哦， 那你们昨天晚上玩得开心吗？ 还不错。 哎呦， 而且我今天很准时来上班，我觉得我很棒。 哦，对，真的，真的，真的，你后来几点走？ 我三点多。 哇哦， 马吉弟弟有到这么晚？ 没有，马吉弟弟到一点半，一点四十差不多结束。 然后你在自己家一节玩到三点半， 嗯， 对， 嗯， 然后我八点起床，十点上班。 你好棒， 谢谢， 拜拜， 拜拜。 2019夏季国歌。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来与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哇哦！熊胖熊货家美珍香麻瓜，嗯，想到就流口水。浓膜添加化学添加物，中秋送礼就送美珍香肉干肉松。 用一点伎俩，图一次变心，听菜米酒绝无仅有的玩心大开，全面变形。菜米酒最新主打变心计，菜米酒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计，8月23和乐如月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的 Super Moments， 大家的首张国语专辑《无尽》来到飞碟电台，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就爱电你 UFO 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喂，你好。 嘿、hey。 你是谁？ 喂， 怎么称呼？ 你是谁？ 啊，我叫安西。 安西教练好。 教练，我想打篮球。 对，我想先跟马克攀个关系。 哦，怎样？ 对，就是我在西利帕的时候，我跟我女友去跟你打招呼，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 我是某某艺人的舞者这样。 I know， 哎、欸，可是上一次有一次我在高铁上面遇到他要去下高雄，那个时候你在吗？ 对，我在。 哇、wow、哦， 对， 酷啊酷啊！ 而且我其实打进来是因为我女友在听，我想说好让她上班那个 开心一下 比较好。对，因为她感冒蛮严重，她今天非常的不舒服。 那要告白啊？ 不用啦，这个我们自己告白 不行啦，你 真的 不开心 了。 我就是想要听我男朋友被就是男主持人撸，然后说哦，然后被不得已的告白说哦，好了，我爱你的这一种啊，他才会心情上班才会快乐起来嘛。 好了，我很爱他了。 没有，要大喊名字，安西爱谁。 不行，好了，安西爱 Candy， 我没办法大喊。 很棒。 对，我都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才认识你们啊，开始听马克信箱啊，然后听你们的广播啊，这样 太棒了。 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女孩， 真的是。 对，她从小就听你们广播， 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哦。 好，我知道。 匆匆一瞥那几秒的面相，觉得此人可造之才。 哇塞，骨骼是习武奇才。 对。 对，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重点要说啦，对，我就是这样，因为 有啊，这 利用你们的、 啊这个 欸， 你的重点就是他、啊， 你的重点就是我爱 Candy，Yes， 好的， 拜拜 ，OK， 拜拜， 好，谢谢。 02-2363-9955，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线上等着你打电话进来聊聊天。嗨， 喂，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抹茶王子面。 好，两种东西，抹茶王子面，你好，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说我其实是有一点惊讶，因为真的蛮好笑。我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话会暴怒，但是就我没有想到 我们已经过了暴怒的年纪了。好像也没有啦，但是这一件事情不会暴怒了，因为这就是事实啊，没有什么好暴怒的。 哦，你们在我心中永远长存。 哦， 我是、 我们是精神领袖， 是吗？ 已经死了。 伟人不会消失的。然后我是说，我其实比较晚认识《青春点点》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是从玛丽下午的服装妹妹有一。然后本来是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就是禁止我们上班听音乐，然后就播广播，然后我想说，这什么年代的广播？然后我就来听听看，这有多好笑。然后就觉得哎呦还不错。然后因为同事都说，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好像还好，但是久而久之，即使老板不在，我们也会赶快三点，对，那个时候应该是三点去把那个。电台转到飞碟，然后后来我也变成那个人说：“哎、快点，三点，我要听玛丽。”然后是到后来有一阵子就气氛变得非常的低迷，然后就说怎么了？而且那时候我就是觉得玛丽非常的好笑，然后在办公室憋笑超痛苦，我超想在办公室喊，但是办公室好安静，就觉得很压抑，然后就想说啊，如果有深夜节目就好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时候玛丽就比较严肃的在说青春点点要结束 了。 我想说 what the 我怎么这么晚才发现居然有深夜节目，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马克的人、 yeah. 然后我又觉得啊，玛丽这么好笑，马克 可以跟他一起搭档十年绝非等闲之辈。 没，那个时候我觉得玛丽真的就是搞笑之中的顶尖之人，我就想说马克可以有多好笑，来听听看。然后也是有一段适应期，后来才就非常的就很重度。我现在工作都是补那个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在陪伴我，然后我已经听到2017了，我觉得 快没了，快没了。 对，我好焦虑，我好焦虑。 快没了。 今天我应该要接跟这个时空接轨。 好的，谢谢你。 对啊，而且我很喜欢你们一些梗，比如说讲到轮回的时候， 就要放轮回。那你现在一讲轮回是， 你是要逼我们放是不是？ 现在还有这个规则吗？没有，我是他到后来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很动脑，我都会去点轮回来听。 完全被制约啊！ 对，因为我就很喜欢播轮回的时候，然后马车会念。 very棒，对棒。 我觉得我好惊恼，然后就我觉得有点强，然后我来听一下轮回。 哎、欸，你以后如果跟你朋友聊天，然后你朋友直接跟他讲到轮回，然后你自己在他面前very棒，你这会被你朋友当神经病哎、欸。 这可以变成我们之间一个爱，而且因为我觉得听陆毅讲的好处是，你们只是会有一些很细微的，例如说玛丽的一些微微的，可能只是呼吸一下，我就可以感受到你们声音的微表情 哦， 非常的。有趣的， 感谢你跟我们的同步率如此之高， 耶、yeah, ！好开心打进来，我是第一次打进来，现在还会有新登场吗？ 新登场， 不一样版本的， 历史性的， 不一样、 而且我还很喜欢那个框的那个 罗森哦， 对，罗森，太棒了，太棒了， 圆梦了，圆梦了， 很舒服。 太棒了谢谢你们， 再会喽。 好，拜拜 拜拜，差点又要讲晚安，拜拜。 但我不太了解那位公司的老板，就我不准员工听音乐，但可以听广播是什么道理？广播，而且广播还是听飞碟哦，就是我们讲话讲这么多，就是。要比分心的话，应该是听讲话广播比较容易分心吧。 本人就是可能他本人也蛮喜欢飞碟的， 就他喜欢飞碟，所以你要进我这个公司可以，你就是要跟我一起听飞碟。 对，老板就很大嘛。 我们需要采访一下这位老板。 差不多呢。 为什么听起来很像讲台语啊？ 一看到就真正讲是差不多的嘞。 他的确是台湾 Henry 哦。 02-363-9955，2:39，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现在是在桃园的小易， 嗨，小易， 哇，我第一次口音，我刚刚听到说很好打，我想说不然就来 试 试 看， 然后就打进来了， 新单 场，谢谢。而且你们电话声都会让我很紧张，因为通常电话铃声都是有一定的频率在响，但你们会在某个地方停一下，我就幻想我要被接起来了，就没有，然后他又突然嘟嘟嘟下去。 哦，你说， 对的那个嘟嘟声，应该要很有频率， 顿点比较久，是不是？ 对，它有个顿点很久，会一直以为我要被接起来，我要被接起来了。 哦。但真正接起来发现其实不是顿点，是一个哔的一声。 那就糗了。我想要分享就是我是怎么认识你们的。 哦， 就是我本来是朋友介绍，他就说我问他晚上都不睡觉在干嘛，然后他就说他在听青春点点点。 嗯， 然后有一天就想说到底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是出社会的人了，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听广播节目都不睡觉，我就来听，结果就换我都不睡觉。然后但是因为实在太晚，我们都是上班族，我后来就听那个 录音档， 对，录音档。然后因为我现在是育婴留职停薪，然后我现在在家。 所以你家这么安静是因为小朋友在睡觉吗？ 不是，是其实我现在是贵妇的状态，小朋友去保姆家。 哇， 没有了，因为我们邻居在施工，然后小朋友都不能睡觉，所以就把他送过去。对，然后，我在你们那一栋大楼上班。 哦，是哦。 对，然后我常常会幻想我看到你们，但应该 在我们这一栋应该很容易看到我啊。 有，我有看过你。 对啊。 但是你看起来就是不想要被认出来，就走很快。 就是他就是很长得很冷漠，他气场也很冷漠，他私底下讲电话也很冷漠。 没有啦， 而且会不敢不好意思打招呼，就是哦， 怕被他打， 克就在心里讲哦，马克，然后就装没事的就继续就是我的午休这样。 可惜你现在不在这栋大楼，因为最近我乐趣就恭送马克去搭电梯，然后在他进电梯要跟别人一起搭的时候就大喊一些有的没的。 真的吗？ 宿主再见。 没关系，我十月就回去了。你可以到十月还有这个习惯吗？ 可是你要在25楼你才看得到这一幕啊。 哦，那太可惜了。 对啊， 好可惜哦。 他故意，他都故意在下电梯里面人。昨天跟我离开说再见，说我打死你。 那你隔壁那个人有吓到吗？ 没有啊。 对啊， 大家都很镇定， 大家都很冷静。其实， 哇，好有趣，好想要在那边哦。而且我都想说，有时候都幻想自己到25楼，可是想说其实打开也没人，在那边好像就是有点奇怪。 打开是个异空间才可怕吧？ 对啊，嗯。 好，希望你的育婴假跟宝宝玩得开心。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2:45，今天呢的时间是2019年的8月15号。那很多人呢，公司行号今天呢也经历了一场空气污染的动作。 其实，在外面的行人、汽车可能还好，机车其实都要很小心，因为那种大楼在修金座，他们也没有在骑楼，他们就骑楼外面，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 OK 的，他就 那个烟就是狂喷、 他就自己架了两个说这边我们要先留起来哦，因为中间有个大笼子，我们在烧金子。可是你金子它就不会乖乖在那个范围里面，它就是随风摇曳、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 蛮可怕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很不法治的世界啊、很不法治的社会啊、 我真的是今天经过好几栋大楼，那楼下那个熊熊火焰哦、 大家都觉得没有啊，一年一次啦，或者方便一下啦， 就是 每个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过活，就差不多先生。02-3639955，嗨，你好。 Hello， 我是玛丽吴安。 吴安，你是？ 我是国境之门的屏东小镇。 屏东小镇。 你好，屏东。对。 小镇好。 中原辅助圣战中原。 圣战中原啊！小镇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啦，就我是在从事那个公车广告的啦。现在都南部这边都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太阳，哇，这很困扰。对呀、要张贴的广告真的是很麻烦的。 下雨的话会有湿气，比较不容易贴。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说你们北部或许都没有比较没有下雨吧。 对，我们相较你们可是就是我们冬天下很多啊，那今年只是让我们体会一下平常冬天的台北而已。 这边都忽冷忽热难受。对啊、对对对。我礼拜六礼拜天想跟朋友去台北嘞、台北现在多少景点好玩的 多少景点哦。 可是你想要什么景点？ 就淡水啊，还有说九份啊。 不错啊， 怀旧这样， 不错啊。淡水现在还有轻轨，你可以坐轻轨之旅。 还有轻轨是吧？好久没去台北了，想说去那边走一走啊，跟家人。对啊，去找一下以前当兵的同袍啊，去会个面。 哇，好开心哦！ 对啊，对啊，好久没有去了，哇，这五六年没有去了呢。对啊，去那边走一走啊。你们很少来南部哦。 好像没有 很差。我好像很少到高雄跟屏东去，就极限就到台南就停了。 但是没有你五六年那么久了，因为我现在有朋友在高雄，所以可能一年会去个两三次这样子。 都会来这边走一走了哈。对呀、享受一下阳光吧。我南部这边阳光也是蛮烈的。 好，谢谢小镇， 感谢喽， 拜拜， 拜拜， 谢谢，好，拜拜，拜拜。 首支深情单曲，重感情的废物。 反正那些旧照片，成为我去冷冰孤寂的墙壁。已经越来越遥远，剩下只剩人散的走。去面对如果少了你怎么算是幸福？

听到歌曲来自于泰勒斯 You need to calm down， 你需要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呢接着下来这首歌结束之后要进广告让你冷静一下，但整点听到新闻可能你又冷静不下来。下个小时是我们的美麦漂亮时间，有任何关于保养彩妆最近发现什么哇真的是很棒的美妆产品的话呢，也欢迎你在下个小时打电话或利用飞碟联盟的 APP 留言给我们哟。 起来，天地逆转起来，烦恼飞踢起来，被踢到大气层外，扭转过去和现在，承受你不能爱，多久快乐的未来，是谁？ 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接送情。 你好，我是郎祖云。时代一直在变迁，我们是否能够留住每一道永恒？你也有想守护的人吗？跨越时间，超越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变情感。 由顾宝明、郎祖云主演的舞台剧《接送情》演绎至今四个年头，感动两岸数万人，刻画大时代下小人物最隽永的故事，充满台湾独特的人文情怀，背景考据严谨，舞台上每一道场景更是美若水墨画。两位国宝演员对人性的细腻观察，令人动容，绝对经典。九月六号到八号，国家戏剧院温暖上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名牌专柜口红笔。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公民团体 WeCare 高雄发起11月跟12月各办一场10万人大游行申请，被高雄市警局保安科以未取得场地同意书驳回。发起人尹丽今天表示，游行时间跟地点都不变，将继续提出申请。 We Care 高雄发起的罢韩游行，预计11月16号以及12月21号大串联举办2场10万人大游行活动。12号向市警局递件申请，市警局今天以申请没有附上场地使用同意书而驳回。警察局保安科股长高英豪表示，因为申请书没有取得场地使用同意书，包括文化中心以及博尔，所以驳回申请，请申请人备足同意书再提出申请。WeCare 高雄随即透过 LINE 回应指出，游行是在文化中心外的五福路上集合，群众并没有进入文化中心，游行队伍由公园路转进七贤路之后，将在进入博二之前解散，递交给警察局跟养护工程处的企划书上表示得清清楚楚，何必需要场地同意书呢？北宜直铁路线有新的进度，铁道局决定以穿越翡翠水库集水区的头城新方案送交通部审查，引起环保团体抗议。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从南港到宜兰用高铁延伸大概15分钟的时间，时间比较快，预算也没有增加，正式纳入评估选项。南部也规划延伸到屏东，到时候西高铁、东快铁以及环岛公路网全部串联起来，将打造台湾环岛铁公路一日生活圈。至于哪个方案可行性比较高，林佳龙说，必须按照程序进行环评，预算工程规划同步进行。根据铁道局研究方案，采取从南港直接连接到宜兰，路廊可以回避翡翠水库集水区，虽然路线稍微长一点，但如果是采取高铁方案，时间反而比较快，用户拆迁也不多，预算还有工程都可以比原方案作为替代选项。另外，桃园机场第三航厦主体工程6月3度流标，让112年底完工的目标面临更大的挑战。林佳龙今天表示，工程预算已经都增加过，却还因为过度设计导致流标，将会要求设计顾问公司针对预算上限重新修改设计，如果不能够在半年内如期修改，就可能会解约。至于112年底完工目标是否会要延后，林佳龙说，要看这次设计修改的情况以及后续工程进度，目前希望半年内能够将所有导致工程流标原因解决，虽然前面可能慢一点，但是这是为了找到好的设计方案，后面整个工程能够加速进行，目前仍然以既定时程为目标努力。美中贸易战持续延烧，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台湾、墨西哥、南韩、菲律宾以及越南等五国受惠于转单效应，幸运成为这一波贸易战下的少数受惠国家。渣打也预期，台湾下半年 GDP 成长率将受到投资以及由中国回流台湾的鼓励，预计下半年台湾 GDP 成长率将反弹。渣打集团也维持对2019年台湾 GDP 成长率预测为 2.1% 不变。另外，渣打报告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机械设备进口呈现快速增长状态，今年六月的资本设备进口年成长率由前五个月的10.8%大幅跃升到41.6%，其中又以半导体设备进口成长最显著，增加97.3%。渣打预期，机械设备进口的快速成长将支撑下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不过，台湾仍然面临中美贸易纠纷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库存调整等因素影响。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49点，跌幅1.21%，来到20405点。南韩今天光复节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成为28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点，成为900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85点，来到253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0点，跌幅1.29%，来到310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00点，成为103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17亿。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偏强，今天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台南市山区以及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苗栗、台中、台东山区以及嘉义、台南平地可能有局部大雨。北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仍有长浪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哦，几间租赁基金呢？洗衫机竟然自己叮当起来，这间厝一定有鬼！ 老公，别再看电视了啦，先来讲咱家有鬼啦！

wanna be my lover。 如果你要想要当我们的爱人的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这里锁定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或是在 SNS 上面就是搜寻欧马克，搜寻玛丽的象牙塔，关注我们。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 妹妹爱漂亮， 爱漂亮的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美妆保养品觉得实在是很棒，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02236399555，或者是 你刚刚是看到一个美女走过去，眼睛为之一亮。 That's right， 哟，主播。 因为我刚刚电台外面录音间有一名主播经过啊，漂亮。 I see 梦想家。之前呢，我真的在网络上面买了一个美妆品，我自己当然不知道好不好用，那就是买给卡提亚用的。 你怎么挑怎么选 啊？就是被烧到啊。我觉得因为现在在看 YouTube， 所以也许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不一定。就是你在看 YouTuber 他们自己出的东西，然后因为你一直在追随他们，所以你就是看到了其他 YouTuber 推荐之后，你觉得这个是我追的，我订阅的人，然后他推荐的，那应该就是好东西吧。我就买了。对啊， 所以买了之后卡提亚喜欢嘛？你买的是眼影盘嘛？ 我买的那个就那个就是所有全部就是水彩彩妆调色盘。就太大盘啊。对啊， 他有玩得很开心吗？ 卡提亚就是很棒的一点，就是他拿到东西他就会马上用，他不像我拿到东西就是会一直放着，他就会马上用。会啊，他现在有在用啊。 那一用上就说哦， 没有，他的 怎么那么美？ 他的直觉反应说，你干嘛买这个给我、啊？就是他会觉得你一个男生， 这很不像你。 而且就是你一个男生，你又不懂，你就听人家的，人家说好你就买，就是这真的好吗？这样子，对。可是我没有实际上， 卡提亚怎么没有想要拍一支影片呢？ 他现在好像可能跟伟大的舞蹈一样吧，就是过了那个热情了。舞蹈，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争片师了。舞蹈，我们需要你的创意源源不绝哦，裸体监督AV 帝王，你要怀抱的那种气势，那种意志， 我没有看， 继续的拍下去。 气势是什么？哦， 怪我咯。你现在是不是在怪我？ 我没有怪你，我只是因为我没有看，所以我不明白你所谓那个导演的气势到底是什么。 然后最近呢，也因为 YouTube 的关系，我想要买小热唱的毛巾啊。 啊？ 不可以吗？红粉知己站出来！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买他的毛巾吗？ 我不知道，就好想要买哦。 啊，那个毛巾就是 毛巾就是毛巾啊，就是长的，就跟之前苏打绿演唱会做那种长的一样。 啊， 很适合运动用哎。 你上次运动什么时候？ 我也没有去跑步。 天哪，你这个才应该放在生活灭火大会吧？怎么会在妹妹爱漂亮嘞？搞什么？ 好啦，大家最近有什么厉害的美妆保养品用了以后觉得很厉害，或是想要询问意见关于变美的所有的问题，都欢迎打电话进来，或者在 App 上面留言分享。 今天我们美眉爱漂亮第一位靠柜的客人来了。嗨，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玛丽很客。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小韩。 小韩你好。 你好 小韩，今天是有问题还是 想分享？ 想分享。 好， 我最近在那个买了一瓶红色盖子的化妆水，非常推荐。 红色盖子化妆水，然后瓶身是透明的吗？ 对对对。 哦，卡提亚用那个，它不是纯红色吧？它是有点偏粉跟紫的那种红吧？对不对？ 不是，那是一个美国的品牌，它是正红色的。 正红色哦， 什么什么啊？完全 它是 Sears 的化妆水， 然后它是红色盖子， 对，而且它是透明的哦，然后。我以为它是水，可是我上网看他们好像全部都是玻尿酸，所以整个弄起来很保湿，超推荐。 完全没听过这个耶。 然后你说是 Kiehl's， 最近网络好红哦。 你说是 Kiehl's 的？ 不是，是 Sears TH 哦 TH， 它就叫 TH ERAS 吧，要去查一下，因为我是买放在家里，我也忘了。 好好好， 对，红色的。然后他去年我们就用了一个玫瑰，然后他们今年好像有出黄瓜的，然后夏天用真的还不错。 我为什么觉得黄瓜听起来就是好好 好 想吃啊？ 没有，就因为我看过太多电视剧，然后女主角都在敷 黄 瓜，就觉得哦，那个好像很有用。 而且它是大黄瓜，不是小黄瓜。 对， 所以还不错。 OK， 对。 好的，好的，所以现在那个康开头的药妆店就有， 对，而且他们好像在特价，我那一天有去买。 好的，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I see that I might see. I see.

哦，就是用那个 Pitera， 我用了就臭臭的脸庞。 Pitera， 这就是他的特色啦。我觉得 最近他在 YouTube 上面打了一系列的广告， 因为他各国的人都一起合 作、啊、对，然后各国的人就碰在一起，比如说英国的 James Corden， 然后跟日本的 渡边直美， 然后韩国的台湾，就这边碰在一起，我觉得哇，这一系列蛮厉害的、啊。 请问有人用过 AHC 的逆时安瓶精华液吗？白瓶跟蓝瓶的清爽吗 ？AHC 我买过它的精华液，可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你说的逆时安瓶，因为逆时安瓶我总觉得好像是它最近推出的，因为我开始看到很多人在分享这一瓶，但我用的就是很。就是那种架上很基本款的透明瓶子、啊、然后你要说它是蓝色的应该就是蓝色的，然后就是一个可能玻尿酸保湿的精华液，然后我用的感觉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说我觉得有点太稠了、啊、所以我就用了几次之后就把它给那个苏小姐用、啊、但苏小姐用了 很 开心，很对对对、啊、所以她要求我把另外一瓶也送给她、啊、因为那时候我是趁买一送一的时候用的，可是我自己用是觉得有点太勾了，如果你是很喜欢很清爽，就那种可以轻轻推开的话，你可能要去柜上多试用几次，因为我那时候记得我弄一弄就觉得、啊、哦好像可以，我就买回去了、啊，我也没有多多的，就是多试几次这样。啊啊啊啊、然后有人说有没有淡斑推荐的保养品，还是直接雷射比较有效果呢？但是你知道吗？你的斑其实雷射一次它也不会不见，雷射也是要好几次的。 哦，对啊，对啊，对，但擦更不会不见啦。 擦会可能变淡，如果你用 哎、欸， 我之前下巴不是那个巨无霸大豆嘛，然后就是一个大疤。 对对对，那个最后留疤吗？ 有留疤，然后我就拿那个就是淡斑精华来擦，我就是把那个因为淡斑精华就刚好有一包试用包，所以我把它挤到那个小瓶子里面。那因为我一天就是只点那个局部嘛，我就用超久，再就是擦了可能快两个月。它就真的有变淡， 真的假的？ 它就是用时间来换，然后我每天都很认真的擦它，就是擦那个点，一直擦那个点。可它现在没有到那个疤、不见、可是它就是比原本的颜色淡。 OK， 就是这样，就是它不管是擦产品或是那个雷射，都很花时间。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以实验，我们以科学的精神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对照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个淡斑精华有效，还是其实你自己的皮肤组织它自动就会淡化掉。 可是斑要非常的久，哎、欸，就是它不可能在，就是我觉得 我只能现在就是在你的脸上弄两个洞，然后 我在你屁股弄两个洞，左 屁 股跟右屁 股， 每天弄，每天弄，每天擦。 我在你的屁股下巴上面弄两个洞， 你不要 直接 碰我屁股下巴哦。 其中一个就是擦淡斑，然后另外一个没有，看两个月后是不是那真的有差别。嗯， 所以我觉得啊，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去领那个试用包，那个可以让你用多久、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几个月起跳你才能感受的 啊，就跟学英文是一样的，就跟运动是一样的。哦，没有什么速效的，都是要慢慢来的。 有没有推荐新娘用的面膜或保养品？新娘，你是不是要走那种七天的安瓶系列啊？ 对啊， 安瓶我是完全没有研究的，因为我没有 结婚。干嘛？我讲的事实而已。你 我只是在想，就是身边有没有新娘？ 你在那边停下来，就是要我帮你接上去嘛？ 没有，我是在想说，卡提还在当新娘前有没 有 集中用七天的那一种？ 有，还有用一周的安瓶有。 然后嘞？ 那你就私讯卡提亚叔叔好不好？用私讯 IG， K A T I A S U S U， 他会告诉你。 然后呢 ，App 上也有人要分享说，他去花莲晒了三天的太阳，回来敷了一个这个是牌子我不知道哎、欸、，L 开头的极致动能水导膜。 路边摊。 他说他有感受到他超强的修复力， 这么厉害， 他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另外呢，是有人在说之前呢，他买了就是也是某个明星某个艺人推的洗发精，他洗了两个月，然后每天都用这一瓶、他现在觉得头皮有点痒痒的。 哎呦， 所以他觉得就是他的疑虑是说。明星跟艺人推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 不，当然不值得。 这个我不能保证，因为也许真的他有用到很好用的，就是 也许对他来说非常好用， 他真的好用。 对你来说， 可是之前我发现一个很震惊的事实，就是我自己，我上一次不是有跟你说，就是通常洗发精用了一罐跟两罐之后，我都会换其他罐， 对啊， 就是会交替用，不然头皮真的会痒。然后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我有。 嗯 嗯，我是真的需要，就是一两个月换另外一个，然后就是不是它不好用，就是真的要交替使用、欸，哎，不然我头皮真的会痒、嗯。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根据跟理论是什么。 嗯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可以再换其他的。 就之前我们在做发精也是啊，那个洗发精，它也是叫我们就是用。交替用啊， 嗯， 对啊，就是他自己就有两罐，因为他是有三个还是几个洗发系列，对啊，那时候他就是叫我们交替着用。 然后有人想要问我们有没有用益生菌以后的感想啊，重点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没有亲身体验过，我们不知道。 还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哦。 我相信有非常多人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光是我身边排队要去割双眼皮的大概就有五个女生。 好好好， 然后他就说，请问如果去医美咨询的时候，到底要以什么原则判断我要不要在那一家割、 哦、 因为每一家都会说，哦，我割得很漂亮，割得很自然，割的是最适合你的，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对，因为你也不可能直接要求说，哎、欸，医生，把你就是你做最丑的那个拿出来我看一下。 你可以跟我讲你失败的案例吗？ 对对，就你拿出你最失败，然后你曾经被告过那个让我看一下，那不可能，医生也不会给你看那个。 所以只要就是有动到这种手术的，就拿眼袋的，跟割双眼皮的，然后打雷射觉得有没有效果的，就是我第一个就是一定看身边有没有人割过，就是有没有人要当第一个去割的那一个人、 oh. 他割完我真的觉得他修复的很自然，我真的觉得他好适合他的眼型，抓出适合他的感觉，那是第一个可以判断的、第二个就是网络上无限的搜寻资讯跟自己判断真假了、 不是无限，就无止境的，你要一直去搜，一直去搜， 就是一直去搜，一直去搜，然后对，然后你咨询的时候不要一直害怕问各式各样刁钻的问题， 你说哦，怎么问这个医生，对不起，会不会很蠢，就不用这样，就直接问。 对，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本来就蠢，我们本来就有资格可以问各式各样的问题啊、 然后如果医生态度不耐烦的话，是不是也不用考虑？ 对啊，因为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安心跟信心嘛。 哦，信心还是很重要， 信心也是很重要的。 就算他那个手术再怎么高明，可是那个态度不好，不行、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你自己术后，你又觉得等一下，你这样一脚把我踢开，你就赚完我的钱就要走了，是不是、 哦？ 你也不会开心。然后把你所有害怕的点全部都要问出来。 哦，所以等于是在去咨询之前，你要先列好一张很明确的表，有什么问题 明确的表 要写下来。 你想要的，那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他们要去割的人、他们手上都有好几张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个双眼皮的样子、然后你可能要拿那些去问医生说，我可以变成这样吗、我是做出来的吗、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样适合我呢、这样。 好，我希望Katia有听到这一段。 他不是有另外一块是他要去问提眼睑肌无力 的事情吗？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可是一样啊、你也是要做这些，就是不管你是要割双眼皮还是干嘛，你进医美诊所之前，其实这些功课都是要做好的吧。 完成着一家四口坐满餐桌，家里头大小事交给我准没错，你的幸福是我的所有，全家快乐是我最要紧的梦。 之前呢，在 App 上有人问过说，或是这个题也常常被问到，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就是睫毛修复液啊、睫毛增长液啊、滋养液啊，各式各样名称。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当然 App 上会有人回应说他用的，但我自己个人是因为我只有自己买过那个 DHC 的来用，以及就是去种睫毛的时候，就是挑那个美睫师的，就他送我的，我就直接拿来用。那一直到就是前一阵就全部手头都用完了，我想说好，那我自己来 入手一个， 我来搜寻一下。那你只要打那个睫毛增长液，就会有什么网络帮你搜集人啊、网友说好用的前十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全部都弄出来。那我自己就是看了到最后呢，我就买了一个，我最近在用的是恋爱魔镜的、但我选它是因为它那个头长得很奇怪，它很像是五颗小珠珠串在一起，圆圆的珠珠，所以它就是它不是梳子的那一种，它但是它就是 QQ 软软的，所以每次我把它弄在我的睫毛上面， 蛮舒服的， 就因为它号称可以从睫毛根部开始往上弄，我只是很着迷那个感觉，那个 QQ 的触感， 触感很好。 对，触感很好，但因为我目前为止用到了用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你不会有太明显什么它变粗变硬变长的感觉，但是目前为止我是没有任何就是 不是 熏眼的效果，想流泪那个，所以它一支好像打折200出头， 哎呦， 所以就是 小资可入手， 对，也许你可以试试 看，当做实验品试试， 反正那个 QQ 的就玩玩看嘛。 Girl, you high-end, fashion over fit finest. I ain't you, couldn't help myself, heading over like it's the weekend. Shawty, I'ma be your main foe tonight, finna hold you right. Think I wanna rock your body hard tonight, finna fuck you right. One smile, let me bounce it now. Long night, long gone, 이마주친그순간 待ってね。 进歌进曲。 你曾经有感到彷徨、无助、觉得过不去的时候吗？田雅霍想借由《Unhero》这首歌，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突破的心魔，但记得。不用成为谁的英雄，只需要做自己的主角。 是你想多了，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过了，别让挫折在你心里藏多了，谁也无法伤害你一分。孤傲的蔷薇，独享的伤悲，就留给自己那一点的自卑，拉近的胶水，相互的狼狈。 让 Unhero 告诉你，无论如何，你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是你想多了，快把自己放过了，难受的滋味你尝过了，别让挫折在你心里藏多了，谁也无法。 田雅霍全新专辑 Unhero， 勇敢推荐首播主打 Unhero。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伊林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

地墙。 有人呢说他周末要去雾眉还是秀眉，非常紧张。 嗯， 不要紧张，但记得 下手不要太重， 然后一定要你确定那个眉形你喜欢了， 沟通好， 对， 很重要的， 不要就是有点啊，如果我这边还想跟他说再调一点，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 OK， 我是不能说啊，那 嗯 嗯， 也不要说像设计师说哦，今天想要怎么剪呢，说哦交给你，哦这很可怕。 哎哎哎，我这一颗头 嗯 就是暌违已久的 交给你， 交给你， 嗯嗯， 我就变怪奇物语的孩子了。我没有 1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不喜欢，就是我有点享受这个感觉，就如果你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很期待，就是我看看你想怎么样这样。 但是因为雾眉那个效用蛮久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万万不能勉强。 是，怎么能这样，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怎么会这样，我们节目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3:5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妹妹，爱漂亮，今天晚上又业配要上线了，开心 哇！就呼喊大家，就是 也没有没有，就是里面会有 点赞留言， 就里面有连结去换兑换，我每次最爱就 push 人家是你就是 哦可以去换东西，免费的， 就是你就申请那个资料，对呀、啊，去换换看， 骗个资啊！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我啊，不然我要怎么兑换？我的确现在靠柜，你临时要他都不会给你的、 啊。对啊， 他都一定要你去网上申请才给啊。 嗯、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毕书尽的《悲伤如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喽，拜拜。